天忽然发现月亮，因为阳光才变得灿烂。这双手曾经接过弯弯，就算要偿还也不晚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 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正要受酷刑的时候，小武义和方叔安赶到了。为什么小武义要来？这是方叔安的主意。第一，这小哥5个为大宋朝立过大功，威望方面比别人都高。另外，小武义是最重义气，跟白云瑞不分彼此。他们来了好说话。至于房树安呢，这辈是哪儿用哪儿到，脸憨皮厚，少了他这出戏就不热闹。的确有很多事情他不参加就办不好。他们来的真是时候，要晚到一步，白云瑞就被铁烙给烙残废了。这6个人飘身行跳到天井大院，方叔安喊了一声：“请慢动手，不行烙活人。”您想，夜深人静，在皇宫大内3尺的禁地，这院里是鸦雀无声，冷不丁这一嗓子就像打个闷雷相似，把在场的人吓得就是一哆嗦啊！甩脸一看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等徐良跳下来之后，是先赶奔白云瑞，把白眉大侠气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。他不管3七21，上他2拳，底下2脚，乒啪乒啪，把掌刑的全给打跑了。一下腰把白云瑞抱起来，老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三哥，一言难尽。我上了当，我中了计，我遭人陷害了。话不用多，就这么几句，徐良就明白了。房叔安一看，那大东西吧，早就憋着这股火了。肉一窜，他奔三法司正堂孙立来了。因为房叔安知道，这个老孙家一党一个好东西都没有，名义上陪王伴驾，实质上他们结党营私，独霸朝政啊。 跟太师庞吉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是属于48家大奸臣之中的，做尽了坏事。就因为自己仁宗偏听偏信，对这帮人百般庇护，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房叔安在京里的时候，那耳朵都灌满了，子嗣没有机会收拾他，因为人家是堂堂的朝臣，房叔安只不过是个办案的办差官呢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今儿个这事儿凑巧了，房叔安抓住借口了，他往上一纵，捧一把把孙立的袍服给抓住了。 驸马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请问你，为什么对我老叔动用酷刑？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！ 把孙立吓得是魂飞天外，心说这像话吗？哪有打国家的命官的？这帮人这简直是土匪呀！像你那个说两句客气话，解释解释也不至于挨揍。孙立这小子说上句说惯了，觉着我是堂堂一品大员，这我要说软和话，我有失身份呐、啊！这小子把眼珠一瞪，还打开官腔了啊啊！噔，大胆，而还不撒手，更待何时？你要造反不成？来人，把这狂徒拿下！那人在哪儿呢？都跑了，躲到墙旮旯的，猫都鸣住后头的，还有都蹲到养鱼缸后头看热闹。谁敢碰小武艺跟房叔安呢？再者一说，大伙儿也犯不上，绝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本账，准知的这里边有事儿。虽然他们没看见什么，也知道白云瑞是被屈含冤，本来就抱着同情心，都恨这孙立，所以他吵吵跟不吵吵差不多少。房叔安一乐，是什么？谁是狂徒？我看你小子才是狂徒呢，你这是没事找事，今天爷爷我非教训你不可。啪啪啪啪啪，左右开弓，这顿嘴巴子可把孙立给揍坏了，把他打的脸蛋子也肿起来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，都不出人味了。救命啊！哎呀，打死！哎呀，打死了！早有人给皇上送了信儿。仁宗那心呢，本来就够腻歪的，躲得配殿，把门关上，两手抱着脑袋就琢磨这件事儿。他也不希望白云瑞如之何，但是又解释不开。你说白云瑞没干这事儿，娘娘为什么要害他？跟他无冤无仇，这也不可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也希望问出个子无毛有来。可正在这时，听外头一阵大乱，刚想派人问问怎么回事，报事的人跑进来了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开封府的小武艺房叔安闯进乐善宫，见人就打，他们要造反呢。啊，仁宗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莫非他们真要造反不成吗？不可能啊！待朕亲自观看。仁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，有太监们搀着， 来到出事地点，往院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别人没伸手，就房栓把孙烈打得满地翻滚呢。皇上这气儿可就上来了，用手点指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方叔安，你还不住手， 我打死你，我打，我。 方叔安一看皇上来了，不得不住手。老方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把头一低，不押韵了。这孙立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在地上爬起来了，简直是惨不可言，乌纱帽早踹瘪了，也不知咕噜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巢靴剩下一只，那只也没影了，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，袋子也沾两半的了，那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，鼻子眼都朝着天了，下雨都得往里灌水，三绺胡还剩两绺，那绺不知什么时候给揪下去了。他一看皇上来了，可有了主心骨了，爬到仁宗脚下往上叩头，陛下呵呵，给臣做主啊。他 别说了， 朕全知道。这时有人给四弟仁宗搬了把椅子，仁宗往这一坐，还没等他问话呢，徐良一想，君臣之分这可了不得，皇上来了，我们必须得过去见礼，那不见礼就犯下欺君之罪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官越大受的约束是越严呢。要在以前，徐良那属孙悟空的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现在就不行，那小名是一品的武官呢。因此徐良冲众人一使眼色，大家整理衣冠，来到仁宗面前一起跪倒参王拜驾。仁宗这阵儿那火更大了，他不恨别人，恨徐良啊，心说你们要干什么？哦，都带着家伙来的，跟凶神恶煞一般呢，我非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仁宗用手一指山西堰，徐良，常在，朕无有旨意选召，尔等夜入皇宫，所为何故？徐良多奸呢，他没照直了说，拐了个弯儿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臣等六个，今天晚上值夜班，暗地之中保护圣驾，因此才来到乐善宫。哦，皇上一听啊，这是好意。哦，他们值班，在暗地之中保护我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没理儿找理儿啊！仁宗冷笑了两声，好，徐良啊，既然你们在暗中保护朕，那这又干了些什么？怒打国家的命官又作何解释？还没等徐良说话呢，方叔安说话了，因为这楼子他捅的，他往前跪爬了两步， 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这人是我打的，您甭问别人，您问我就可以了。 问你也行，究竟为什么？ 万岁，小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但不知我老叔白云瑞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为什么把他立居所在，要严刑逼供，那为什么？ 我们得清楚清楚。好，朕就告诉你，白玉瑞不识抬举，吃酒待醉，图谋不轨，调戏我的爱妃，要做不是人的事儿，犯下了欺君之罪，是朕降旨让孙立进宫的，要秘密审讯于他，这你清楚没？房栓一听啊，简直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，认为说这话的本身就太荒唐透顶了。但是仁宗是皇上，房栓讲话还得有尺寸，不能太过分了。可往上又磕了个头， 陛下呀，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，我记得我老叔算这次摊了两回官司了，二年以前我老叔就受了不白之冤，有一个小子冒名顶替，装什么玉面小大魔，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我记得也是万岁你传的旨，要严刑审讯我老叔，非说他是凶手不可。归根结底，水落石出，我老叔是被屈含冤呐。你那这是后悔的不得了，才两年的功夫，我想万岁不会把这事儿忘了吧？如今旧事重演，您应该不应该审慎对待？鸟倒是人品素长啊，我老叔白玉瑞是什么人儿，您不清楚吗？他吃错药了，他有病啊，他没事不识抬举，跑到皇宫来撒花来，放了别的女人他不追，跑这追娘娘来，也慢说是他，连我都不干这事儿。陛下，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，鸟没准加害于他。我不是问官，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万岁要想把这个事问清楚，就应当把当事人全给问到，不然的话光问我老叔一个人，这玩意儿不公啊。啊，叫说一就得一，叫说二就得二，要不说就得动酷刑，棍子打烙铁烙。我说陛下这玩意儿像话吗？合理不合理？臣一时动怒，因此我才打了孙立，您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，我呀把话也说完了，您看着办。方叔安真不错，把责任全揽身上来了，爱虎、白云生、韩天锦、卢真、徐良，能看着吗？五个人万顷跪爬了两步，陛下臣等有罪。不光怪方叔安一个人，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，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动手了，为什么呢？要保护国家的忠良，请陛下开恩。仁宗这阵儿脑袋都发烧了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好，我且问你等，你们算不算大宋朝的臣？这我们当然是大宋朝的臣子了，我算不算你们的君主？啊，当然你是君主了，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？那对的当然是得听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眼里的还有我这个皇上，那我说话你们就得听。来，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下，拿绳子把他们拴起来。大伙一听，什么？ 都给拴起来。 你说徐良一想这怎么办，有心不答应跟皇上就得闹翻了，在这一闹翻了这可了不得了。要说你是造反目无君主，你没个翻过宫来，赢这个场合他要命啊。老邢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，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暗器兵刃全给搜出去，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。房叔安一瞅，又坏了，要捆上可倒了霉了，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，嘁哧咔嚓给杀了，即便以后他后悔了，那我们这脑袋也沾不上了，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啊。大脑袋一想，干老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，我是不听啊。房叔安一跃而起，冲着徐良说，孟干老，这院空气不好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众位失陪了。脚尖点地跳上矬墙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御林兵再抓他还得搬梯子上房，等上了房他影子都没了。像这种人都会飞檐走壁，不太好抓。韩天锦一看就骂上了，他妈这小子纯粹他妈是滑舌子，把我们都鼓得来了，我们这出了事他娘跑了。其实他冤枉房叔安了，房叔安是跑吗？没有，搬兵去了。就在这跪着的时候，他脑子也没闲着，早把主意打定了，搬谁？八王千岁赵德芳。这八王的安庆宫跟皇宫就隔着一道墙，这安庆宫住的就是八王千岁。房叔安不止来过一次，他心说要能降住皇上的那就得是八王千岁，看来这个事儿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很难解决了。因此他三晃两晃越过高墙到了安庆宫了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呢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每天有御医给诊脉，另外按时服药，好像今儿个吃完了药精神强了一些，白天呢昏昏沉沉睡了一天，哎，到掌灯之后来了精神了。御膳房给熬了点八宝粥，喝了一碗，鼻子尖见了点汗，哎，身上觉着格外舒服。他这一有精神，王妃嫡娘娘高兴了，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面前，老夫妻在这谈论闲话。这嫡娘娘就说，徐良白云瑞他们回京了，听说他们事情挺忙，在夸关的时候到过安庆宫，想要给您问安，被我挡了架了。 哦哦哦， 八王点了点头，哎，徐良等人不容易啊，为国家东征西讨，捕盗拿贼，风来雨去，着实不易呀。老实说，我还真怪想他们的。看意思，过两天我的身体就能康复，在阴暗殿准备几桌酒席，把他们找来好好谈一谈。是，你看这老夫妻越唠话还越多，唠的这个话题的中心都离不开开封府这些人。这天就够晚的了，皇宫里发生的事儿，安庆宫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一切都封锁了，消息都在秘密之中进行，八王爷怎么能知道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房叔安来了。方才咱说了，大老方来过不是一次， 哪屋挨哪，哪屋干什么，他都清楚。他直接赶奔八王千岁的寝室，到窗户外一看，窗户纸刷亮，摘耳一听，里边有人谈话的声音。大脑袋一想，正好，但愿八王千岁可别睡呀。为了把事情弄明白，他把窗户捅了个眼儿，往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八王爷半躺半卧，正跟嫡娘娘在这闲谈呢。方叔安就拉开别人了，把嫡娘娘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把茶碗扔了。呀，什么声这是？八王爷先是一愣，后来听出来了，哦，是方叔安的声音。是叔安吗？八王爷，是我呀。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快开门让他进来。有值夜班的太监把门开开。房叔安跑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挑帘进了里屋了，二话没说往八王爷床前一跪，放声痛哭，就像小孩受了气可见着大人了似的。八王爷一看这个情况，吓得是手足无措，他准知是出了大事了，不然的话房叔安不能这时候来，也不能这么哭。叔安，究竟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王家千岁，你救命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 谁死了？ 徐良、白云瑞、爱虎、白云生、劈了鬼、韩天锦、玉面小、那么白瑞，哎，都死了。 哎呀，八王爷脖子发硬，眼珠往上一翻的好像没背过气去。这一着急出了一身透汗，哎，这病还好了，竟然偏方治大病啊。众人七手八脚把衣服给他披上，八王爷抓住方叔安，他们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死的，让万岁给杀了。哎呀，此话当真， 一点假的都没有啊，就是我腿快，我跑出来了，我要跑得慢了，我也本乎了。 叔安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 哎呀，我的王家千岁哟，这还用问吗？古来的帝王都这模样，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甭提多好了，搂脖子抱腰，绷着屁股亲嘴儿。 嫡娘子一听，这什么词儿这讲的，又难过又不敢乐，可八王爷这人乐不出来，就静静地听着。方叔安接着往下说， 能没用的时候一脚蹬开，卸了磨杀驴，那还用问吗？现在大宋朝的江山稳如磐石，国家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是贼都叫我们给抓干净的，这皇上瞅着我们谁也不顺眼呐，抓住一招之错，因此就把他们杀了。 八王爷也哭开了。赵德芳一想，背不住啊，我听说最近皇宫里他老做佛事，天竺我还来了个什么人，我问了几次都没人详细告诉我，莫非徐良他们的事情跟此事有关不成？ 哎呀，我的王家千岁，你别坐那儿转眼珠了，快跟我走吧，你走不动我背着你，快拿着挖面金剪，您就给我打东西吧，这个无道的昏君都损透了。 八王千岁点了点头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奔太庙取我的金剪。 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。 大头鬼房叔安到安庆宫请八王千岁。为什么请八王？道理很清楚，在宋朝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，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。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，老百姓传言是九朝十八帝。怎么解释呢？九个朝代是九个皇上，比如说头帝太祖，二帝太宗，三帝真宗，四帝仁宗，五帝英宗，什么钦宗徽宗了，一共是九个皇上。十八帝呢，就是每一朝都得有个八王，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，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。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？在《三侠五义》那套书咱们讲过，在这不重叙了。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帝仁宗的亲叔叔，不管从地位上，不管从血缘关系上，他们是最近不过，只有他说话才算数。而且八王千岁赵德芳比这个四帝仁宗在一定的时候要明白得多。满朝文武要受了点什么委屈，有些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了，都请八王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房叔安呢是真的假的什么都有，连水大鼻涕在掉眼泪，把八王闹懵了，甚至八王千岁把鞋都穿错了。太监们取了袜面金简，这金简是家法呀，太祖给留下的，这把简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忠，甚至打死娘娘也白打，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这八王没事儿就把他抱着去见皇上，说翻了就捶你一顿。这皇上见这金简还真有点眼蓝。今天情况特殊，所以八王千岁把金简抱上了，跟着房叔安风是风火是火，这才来到皇宫大内。当然了，太监们拿着各种执事，抱着板凳椅子，端着茶壶，在后头是紧跑，陆陆续续这个队伍足能甩出有半里多长去。这些咱不必细说，等八王千岁到了乐善宫一看就是一愣，一看那块绑着一串，四帝仁宗还在这审问呢。白眉徐良正跟四帝仁宗讲理，八王千岁就是一愣，回过头来问房叔安：“孩子，你不说徐良他们都死了吗？都被仁宗给杀了吗？”“啊，是啊。”“那这也没死。”“哎，我是设想，您要不来他不就死了吗？所以您这一来呢，他不没死吗？”“嘿。”八王一听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，把设想都说出来了，真是啼笑皆非呀。等八王千岁一露面，四帝仁宗站起来了，一看王叔气色不好啊，你们得有病，再加上一着急，那模样能好得了吗？老头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仁宗见过王叔之后赶紧让座，八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，问这是怎么回事。四帝仁宗翻眼睛瞪了瞪房叔安，准知道这主意是他出的。哦，你搬兵去了。 把我王叔给搬来了，你也枉费心机。要这么的，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，我王叔能把我怎么的？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。这仁宗心理活动，嘴没这么说。王叔，您身体好一些了啊、哦？多谢陛下关心，我身体果然是好的多了。您不在安庆宫静养，来到乐善宫，所谓何故呢？ 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但不知白云瑞、徐良等人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你把他们都绑上，这想干什么？仁宗还不得不解释，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就把白云瑞所谓的罪名讲说了一遍。后来讲到徐良他们赤戒行凶，怒打三法司正堂孙立，搅闹乐善宫的事儿讲说了一遍。最后仁宗说：“王叔啊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不是要造反吗？这是朕的内功啊！他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而且怒打国家的命官，这像话吗？古往今来，焉有这种事情？请王叔给做主。”霸王千岁闭上眼睛，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，最后他说：“陛下，我看徐良他们来情有可原，暂不提对他们如何处分，先说白云瑞这个事儿，我觉着奇怪，我觉着不可能。白云瑞一不疯二不傻，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皇宫来胡扯？万万无有此理。”仁宗乐了：“王叔，我也愿意不发生这样的事，可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”万岁，这么办吧，咱们不要屈亡国家的忠臣，比如说白云瑞真是做了这件事，那么该杀就杀，该剐就剐，得按律治罪。相反的，要屈亡了好人，对于皇上的脸面无光，对大宋朝也没什么好处。以老臣我的意思，应当审慎对待此事，不要操之过急，还要调查清楚然后再说。好吧，寡人准本就是。你看，其实这个事儿要到现在结束呢，也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。坏事儿就坏在这个贵妃梅娘娘身上。这个梅娘娘一直没言语，在旁边看哈哈笑。她恨不能盼着万岁做出决定，嘁哩咔嚓把这帮人杀了，她的目的就能实现一半，而后再伸出手来对付四帝仁宗，再颠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。不把徐良、白云瑞等人给铲除，想推倒四帝仁宗谈何容易？他正在得意的时候，没想到八王来了，三言两语把皇上给说服了。可这个事儿要如期缓现，不立刻做出决定，那肯定还有变化。要把徐良、白云瑞这帮人给放了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因此这位梅娘娘实在沉不住气了，从屏风后面飘飘而出啊：“陛下且慢。”“爱妃，你有何本章要陛下？” 我就知道皇帝陛下金口玉言，您说出的话就是圣旨，这圣旨圣旨就万难更改。白云瑞已犯下不赦之罪，像这种人还有什么犹豫的？徐良等人手拿凶器夜闯宫廷，他们就是要弑王杀将，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，也身犯了不赦之罪。陛下，莫非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不成？有一就有二，从今以后他们还有法律吗？还能把你这皇上当回事吗？群臣要纷纷效仿，大宋朝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。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将他众人依法处置才是。 仁宗听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刚才话说出来了，听着八王爷没法往回收啊，他就犹豫了一下。方叔安利用这机会趴到八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 王爷，您看着没，这是个狐狸精，坏事就坏他身上，这娘们要不除掉没个好。慢说他告我们，当着皇上的面对您，他也没看在眼里，您看有多放肆，有多可恶。 其实啊，房叔安不添油，八王爷那火也够大的。他看了看这贵妃娘娘，转过脸问皇上，他是何人？王叔，最近一时期您有病，因此呢您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，这是我新晋册封的妃子，加封她梅娘娘，就是乐善宫的贵妃。 哦， 陛下有这等喜事，老臣还不知道，我还没给您道喜呢。王叔说的哪里话来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您还何必道喜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等您的身体康复之后，我还要带着他过府前去给您问安。 多谢陛下。你纳不纳妃子，封不封贵妃，臣无权过问，我只是不明白这位贵妃娘娘好来的多事，我跟陛下谈话，他从中插一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皇上还能听他的左右不成？皇上一看八王爷有点挑理了，狠狠地瞪了一眼贵妃，赶紧给打圆场，还不过去参拜王叔，这就是八王千岁，朕的叔父。皇上那意思，你过去行个礼呢，八王爷这气儿一消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这梅娘娘眼里哪有八王啊，她都把八王恨死了，心说这老糟头子，你要不来这事不挺好吗，砸锅砸你身上了。她哪能过去给八王见礼呢，就见她柳眉一挑，扑哧一声冷笑，纳了半天，这就是八王千岁。哎呀，在宋朝可真新鲜啊，一个朝廷两个王子，人家都说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可是大宋朝偏偏相反。陛下，我就知道有个四弟，我可不知道哪个是八王，我身为君主的，除了参拜皇上之外，给别人不能见礼。这家这个嘴可不老实，一句话把八王气恼了。八王爷噌就站起来了，打完 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。大宋朝就是大宋朝，跟你们天竺国不同啊，你竟敢在本王面前胡言乱语，这还了得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这房叔安一看紧加油， 王爷，哎呀，您病还没好，你看气成这模样，您连一点劲儿也没有，打的身上不疼，要打您就照那脑袋上打， 您听多损，打脑袋上还活得了吗？把仁宗给气的赶紧过来拦着，王叔息怒，王叔息怒啊，他是天竺国来的，对咱们大宋朝的礼数还不熟悉，言语冲撞实在是可恶之极，容寡人好好教训于他，请王叔留情，意思他还是袒护梅娘娘。八王爷点了点头，好吧，万岁啊，我就看你怎么教训他。这件事接过去，咱们还谈正题，白云瑞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王叔啊，我看这样吧，方才您说了此事从长计议，好好的调查清楚，寡人完全赞同，我打算命人把他交到刑部，斋成专人审讯，您看怎样？八王一听皇上说的有理，能说三言两语就把白云瑞给放了吗？你说容其缓限，人家同意了，你说调查清楚，人家也没反对，交给刑部理所应该的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房叔安一听不好，要交到刑部非发生意外不可，这个梅娘娘一计不成必生二计呀、啊，那我老叔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。他怕八王答应，马上插了一脚， 王家千岁，我们看这样吧，陛下既然应允了，真是圣明的君主啊，能够长命百岁，我王家千岁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出个馊主意，叔安你说吧，把这个白云瑞呢交给您，由您负责审问，您把这事给查清楚，您看这有多好啊。 八王一听，哎，也行，万岁，您的意思呢，这可以，倒是可以，王叔身体欠安，您哪有精力审问此案？ 哎， 为国家尽忠，老臣还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就这样决定吧，我把白云瑞带回安庆宫，一定把此事查明就是。这王叔啊，我说句话您可别挑理，说吧，这白云瑞等人手眼通天，倘若到了安庆宫，他要……哦，万岁你直说，不用吞吞吐吐的，你是不是怕我把他放了？不不不，朕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怕发生意外被人给抢走。万岁尽管放心，绝无此理，倘若真有人胆大包天在安庆宫把白云瑞给抢走，您唯我试问，你要我这条老命还不可以吗？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，皇上只好点头，对徐良几个人八王千岁说了，他们是保护皇上的，恐怕发生意外，遇上这件事儿，他们一时着急才做出不轨的事儿，下不为例，往后不这么办也就可以了，念他们的功劳，陛下就高抬贵手把他们饶了吧。 皇上照准，那徐良他们白折腾。还没等提方叔安打孙立的事呢，方叔安跪下了：“陛下，我就知道您是圣明的君主。您看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对不对呢？一句话把我们都饶了，臣谢主隆恩。”哎，仁宗一听这好，谁折腾也没你折腾的凶啊！朕还没等处置你呢，你这自己完事儿了。可当着八王方叔安一耍二皮脸，仁宗想算了吧，打了就打了吧。孙立多倒霉，白回走。皇上一句话完了，简短结束。皇上传旨，把徐良、爱虎、白云生等人都给放了，白云瑞可没放，仍然像犯人似的被押送到安庆宫。梅娘娘是叫苦不迭呀，咬碎了银牙，心说好端端的一锅饭让赵德芳给投了一把沙子，看来我当初估计事情估计错了，应当先把这老东西给铲除，不然的话他在里头跟着捣乱，我这计划是很难实现。他回到屋里，背着皇上不知道刷刷点点写了个纸条，装到这个笔管里头，把一个心腹的宫女叫过来耳语几句，把这笔管交给他，叫他快点送出去。送到哪儿去下文再说，当然这件事是绝对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安谢乐善宫的事咱不说，但说赵德芳把白玉瑞押回安庆宫，等到日就到他的天下，他说了算了，命人把白玉瑞的绳索去掉，然后让白玉瑞落座，好好讲一讲究竟怎么回事。白玉瑞含着眼泪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。八王一听，哦，有这档事，莫非这梅娘娘心怀叵测，是有意害你？王爷，你一点不假。王家请想，护送他来的人，古月和尚、阴光大法师，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。此人为什么在熏门的城门外头砸酒车、劈木龙、抢走夏虽良和昆仑僧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？为什么四弟仁宗降旨要捉拿这些凶犯，梅娘娘从中又阻拦，而后接二连三又发生这些事情，难道说与他没关系吗？王家千岁，臣斗胆进言，我敢说这个梅娘娘肯定不是个好人，他突然到大宋朝来了，肯定是没安着好心，他有意颠覆咱们大宋，要不把这个女人给铲除，我看大宋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。嗯，有理。云瑞啊，你呢暂时还得受点委屈，这个大面儿咱们得亮得过去，皇上相信我把你交给我了，我呢就得把这个事情审清问明，尽管你有十大的冤屈，这个形势咱们还得走，得将来皇上降旨，哎，把你释放才行，我从中不能这么干。因此最近一个时期，你暂时先住在我的安庆宫，私下里可以不带刑具，公开的场合还得给你带上一点，将来本王我好说话呀，不然皇上要怪罪下来我也无言可对，臣全明白。 八王说这么办吧，咱们呢像不像作比成样，今儿个呢咱们就过他一堂，万一皇上派出耳目来回去向他禀报，这样也好说呀，我也能够解脱责任。王家千岁您看着办吧，和这八王还真会演戏，让白云瑞吃饱了喝足了，也休息个波得林了，就在王府御花园设摆公堂。八王爷居中而坐，小武艺房叔安宫中的太监人等排列两旁，准备的笔墨砚瓦。八王爷命人带上白云瑞，把刑具给他带上，认认真真的一五一十的在这审问，这纯属是演戏。八王爷就怕四弟仁宗不放心，派人偷着来看了，将来要问自己一句怎么回答呀，这样呢有个退身步。等把这场面都摆好了，八王爷还没问几句的时候，有人送信找徐良。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来到外边一看，站着个报事的军兵。你找我，三将军，我找您，什么事情？开封府的四老爷和展老爷让您赶紧回开封，说有急事跟您商议。哦，徐良一想背不住，回来告诉爱虎方叔安等人，你们等着啊，我去去就回。因此山西燕徐良离开安庆宫，像一阵风似的回奔开封府。徐良刚一走，安庆宫可就出事了。八王爷还没等问的第五句话的时候，就见东大墙上唰唰唰窜上仨人来，这三位是三个出家的和尚，正中央的穿黄袍，上垂手的和尚穿红袍，下垂手的和尚穿青袍，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槊。西大墙上跳上七个来，每人掌中一把明晃晃鬼头刀。南大墙上跳上十六个来，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枪。再看假山石的后边，牡丹亭的顶上，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泽寇，才要摆寇闹东京。